北京时间21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 晚上9点，上海，我和亲爱的他在外滩留下最美的合影，我会一直记着这个时刻，在今后的每一个9点中。100首歌里有100个回忆，100个回忆里有一个我们。 Java 道奇音乐 ，We have all the best music。 我是张毅，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分享一下今天的音乐故事。活力 Music 音乐播客，有音乐，有故事。这里是 FM98.2，北京青年广播。我是张毅，欢迎收听活力 Music。周末特别节目，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分享一下今天的音乐故事。准备好了吗？那么爱你的他要走了。看到影院的海报下架又伤心，你才突然想起曾亏欠过他的一场电影。他等了好久，从预告等到上映，从满心欢喜等到失望而归，也从喜剧等到了悲剧收场。你路过街角那间新开的咖啡店，发现不知道什么时候第二位搬家优惠的活动就结束了，仿佛就在昨天，他还撒着娇挽着你的手臂说要和你一起去尝尝。如果不是手机的备忘录提醒，你甚至都还不知道再不久就是你们的几周年纪念日。在提示栏他写道，我们还在一起真好，他走了，原来你苦笑，你不懂他是没等到你，还是只是没爱到最后。能重来就好了，你说你一定要带他去看最美的日出日落，带他去环球旅行，带他吃遍大街小巷的美食。能重来就好了，你说你一定不会让他就这么离开。你也会知道他攒够了失望吗？你也会知道他有过多少的挣扎与不舍吗？能重来，你就会对他好吗？那些你没为他做过的事，那些沉默的感情，是重来就能挽回的吗？没有哪个真心付出过全力以赴过的人会只想成为你生命里的一个过客，他也想陪你细水长流看风景，也想白发苍苍陪你去流浪，只是这世界少了如果，也没有重来。你走吧，就偶尔回一趟，别打扰了，他会好好的。 还未戒掉他留下给我那动魄惊心，还未成熟不懂有过便无憾，宁为他跌进红尘，做过有痛过的人， 为那春色般眼神，愿意被枯草问够，还未放下，只能拾起，领教我的贪思，还未麻木得起，够了便无事。明白醒觉有定时，但放肆够也不迟，在我声线得够前，糊涂一次。心悔了还未衰，心死了还在追，人难得只因失恋拥抱负累，你会信什么拥有等于失去，无情地对世界说他算是谁，不可以沉下去，总可以迷下去，任何苦要抱着清醒进水，就以血肉之躯去满足自觉，虔诚地去犯错，难心跳得清脆。那固执的心，还未曾失错过，也是缘分。字画错变过老人，为了好客太伤心，但我汹涌得过分，仍然兴奋。心灰了还未衰，心死了还人难得只因失恋拥抱负累，未会信什么拥有等于失去，无情地对世界说他算是谁，不可以沉下去，总可以迷下去，人何苦也抱着清醒进水，就以血肉之躯去满足自觉，虔诚地去犯错，良心清脆。心悔了还未衰，心死了还在追，然人生空虚只好拥有负累，累了再学讲拥有等于失去，无情地撒笑过去他又是谁，不可以沉下去，总可以迷下去，人何苦要过分珍惜眼 忆，却又在何时何地再与他失之交臂。昨天他留下的记忆回荡在空旷荆棘，幻化成丝丝的身影，如深夜的梦呓。一颗心飘着去哪个结局，或是唯一鲜艳的生命。一段情雕刻在相思之笔，他怎样找你生命的意义，却又在何时何地再与他失之交臂。也许那是曾经你在生活之余的记忆，只剩时间的纷纷灿烂望穿眼 小时，像是打游戏有这么几级，不是我吹，早就上王者了。说不累是假的，看到 N 条留言和 N 条信息，我都有努力的去看，尽力的回复。本来没打算掉眼泪的，可是真的一直红着眼眶。想想自己是不是有些太坏了，没想过因为这么一篇文章惹得你们集体掉眼泪就算了，还硬生生的把你们推回记忆里去缅怀往事。这么说来好像孤独真的也没有多可耻，那么多人都在不同的场合相同的时间里有着自己的爱而不得，你要发什么？很多老薛的歌迷跑来问我，你说他会不会复合？既然相爱，为什么要离婚？爱不到最后，就不要当着众多歌迷聊前妻啊！这样真的很让人生气，又心酸。我不知道该怎样回答这样的问题，索性只能说，愿老薛和高磊鑫都可以幸福。在我看来，老薛当着十万粉丝这样做，一定考虑过这样做的影响，也绝非贸然之举，否则不会说我想他一定来了。在老薛没火之前，火锅店亲力亲为，金冷冬贵都在选食材扣价格，就连开服装店都是他完成音乐梦想最后的退路。音乐烧钱，原创音乐不火更烧钱，而老薛赚到的钱二话不说不会在意价格，统统扔进了音乐。高磊鑫陪过他，见证过他的艰辛，现在哪怕不再是夫妻，也有什么理由不去见证他的成功？那是属于老薛对他的承诺，那是曾经他们两个人彼此的约定，甚至可能是老薛在过去十年中遇到任何挫折困难坚持下去的动力，我们只是刚好见证了而已，无关其他。也许老薛曾经拍着自己的胸脯和高磊鑫说，相信我，我写的歌一定会火，我对音乐的坚持一定有意义，有一天我会在上海的家门口开演唱会给你弹吉他听。今天老薛成功了，但答应的事 哪怕不在一起了，也永久有效，不会过期。是否说过要同去北方看雪景？一晃如今已是10年前的约定。我答应过会在演唱会上为你弹琴，就让我的歌随着你远行，一路上让你听。我说这些你们可以感动，可以肆无忌惮地掉眼泪回忆，甚至看了之后要义无反顾做些什么不留遗憾的事情也好，但我不想让别人说我们是所谓的脑残粉，我们感动泪目不是因为泪点低，也不是因为一厢情愿的加高潮，只是因为我们都有那么一段类似爱过的经历，针扎不在对方心里，对方永远无法感同身受，不是放不下，是我们有怀念的权利。真的真的不是所有的喜欢最后都会在一起，有太多的爱违背了角色，忽略了年龄，超越了时间，那种感觉就是我可能得不到你也无法在一起，舍不得让给别人，我忘不了你，你也真的别想忘了我。记得之前晚上我一个人回家，路过一对情侣在吵架，女生在人来人往的街上哭花了妆，转头问男生不喜欢当初为什么要在一起。当时我自言自语着，也不是喜欢就一定会在一起，就像我们考试做一份试卷一样，不求十全十美，没有遗憾就好。爱一个人，喜欢一个人也如此。高中毕业时我买了一盒卡带，让班里的同学都留一句话给我就好。当时有个男生在卡片上写着，你一定不知道我喜欢你很久，现在毕业了告诉你也无所谓，不要说出来，我怕他们会调侃我。只愿往后的你一切安好。我没有想到的不只只是他写这句话，而是他有女朋友。平时我们话不多，偶尔换座位隔条过道，他篮球打得很好，因为都喜欢科比，偶尔说几句篮球。后来毕业后在网上的一次闲聊中说起来，我骂他有女朋友还沉默不专一，他告诉我在没有女朋友之前就想告诉我，但怕影响我学业，答应这个追他的女生也是为了让对方安心学习。大学他们异地恋，现在仍然在一起，偶尔看到他发合照我也会祝福。后来觉得他当初的做法很对，那个女生有勇气对他说出了喜欢，最后两个人一直走了下去，而对于我他也没有遗憾。现在想起这件小事儿，似乎更明白了当时他的感觉。我喜欢过你，在你看到看不到的地方都曾为你默默努过力，我会告诉你，让你知道有一个人曾天真赤诚地爱过你。我可能会喜欢另外一个人，最后你身边的人也不是我，但我没有遗憾和后悔，因为真的不是所有喜欢的人都一定会在一起。陈鸿宇的理想三旬中唱着，辗转却去不到对方的站台，如果漂泊是成长必经的路牌，就老去吧，孤独别醒来，你渴望的离开只是无处停摆，就歌唱吧，眼睛眯起来而热泪的崩坏，只是没有抵达的存在。我因为那句辗转却不到对方的站台，就此爱上这首歌，却最后被歌迷的一句别忘了在困倦里说爱而感动。也许我们从困惑的少年 算从容的年代，有些喜欢和爱已变得不再重要，不再期待。但希望最后我们都能够永远做梦，永远知足，找到甜蜜的忍耐，在困倦里也不忘记说爱。 成卡带，已枯卷的情怀。

他的抬头显示系统自检启动，双涡轮启动，转速平稳，就绪，双离合温度达标，各液压装备自检正常，塔台请求降落， 准许降落， 平稳降速至安全速度。青年朋友们，我们即将到达982星球，开启全新奇妙之旅。 啊，982天这么快就过去了，我还没听够节目呢。 不用担心 ,FM98.2,AM927, 不止在地球，整个银河系都在流行。 给你好听和好看，突破时间地域，在你身边。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 一天的忙碌过后，让音乐伴你入眠。晚安，活力 Music。 前段时间参加了同学聚会，见到了当年关系还不错的女同学，她那时喜欢没事儿写点东西，所以我们算是能交心的朋友。见面聊天，说这些年自己的感受。我和以前在班上的定位一样，不喜欢气氛尴尬，所以一直笑闹着喝酒。其他的同学说，刘彤，你怎么一点都没变，还是那么开朗，看见你就觉得心情很好的样子。我说我也是，看见你们我心情就很好的样子，一下就回到了从前。然后女同学就发话了，她双手抱在胸前，冷冷地看着我们说，我觉得你变了，你很在意别人的看法，也不想让人看穿自己，你这样活着其实没有必要。我惊呆了，同学们也惊呆了。我很尴尬地说，我没有很在意啊，我也没想不让别人看穿自己啊，我跟你们在一起就是很开心啊，我一点都不辛苦。他说，好了，你还是和你高中的时候一样，只是现在更擅长伪装了。语气里赤裸裸的，我高中就和你关系好了，我还不知道你的事。喂，大姐，以前两个人关系好，就证明你现在有资格对我品头论足吗？以前我是那样的人，就证明我到死都是这样的人吗？人和人在一起聚会，不就是为了开心吗？聚会何时变成了人性解剖大会了？难道有资格说出一个人变了，就显得自己特别王母娘娘了吗？以上所有的话都是我的内心独白。我举起酒杯，自己干了一杯，说：“好好好，我变了。你就让我继续伪装一下自己。我现在喝了酒，根本停不下来。”后来他不再说话，而我持续开心。晚上回家，女同学的微信发了过来，大致的意思就是不明白我现在为何没了以往的羞涩，大大咧咧的样子让她觉得我很辛苦。我特别能够理解她希望我开心，只是高中毕业之后到今天，羞涩却是一点点被隐藏了起来。我看见老同学的时候，我看见了他们的羞涩，我也看见了自己的羞涩。换作以前的我，不敢多说什么，不敢多做什么，等着别的同学来救场。现在的我已经明白了，如果你主动一点点，也许很多事情会因为你的改变而朝好的方向改变，而自己的那些小羞涩，比起大家的热烈来，显然不值得一提。你看我游刃有余地和所有人聊天，你也应该看得到我尽量让每个人都参与到话题里来。当年的我就是这个角色，今年的我也是。女同学说你变了，我都不认识你了。我其实很想解释，她非得让我承认自己的改变，而我选择屏蔽了她。每个人都会变，但我相信大多数人的变化都是朝着自己喜欢的方向去的。我的人生不以你认识原本的我而成功，我的人生也不以你不认识原本的我而失败。我只是希望每一个老朋友重新再见的时候，能够看到彼此身上的优点，时间的痕迹，岁月的磨砺。那句话不是说你变了，那句话应该是现在的你真不错。 我不是逼你非夸我现在很不错，只是每个人经历了不同的事，遇见过不同的人，接纳不能接纳的，理解不能理解的，才以自己现阶段最舒服的方式活着。你没有经历，最好不要轻易觉得别人变了，那只是他们不再像你以为的样子而已。你陪伴着一起度过了成长，就不会那么轻而易举地用一句你变了去否认对方。不再佯装完美而开始学会自黑，不再追逐名利而开始享受家庭的幸福，不再漫无目的地做白日梦，而是脚踏实地去做每一件小事，承认自己的怯懦，不再伪装强大，不怕得罪朋友，敢于快刀乱麻。每一种所选择的生活都是另一种的强大，每一种外人看到的改变都只是当事人用时间做出的最好的选择。我发现我可能变了，变得不在意不尊重自己的人了。我发现确实变了，变得不喜欢什么事情都要去解释了，毕竟别人无论怎么评价你都不比你自己活得爽更重要。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它还在开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去呀，它们已经被风吹走，散落在天涯。 Love you. 一直以来和闺蜜都有个小微信群，以便我们互黑、扒八卦、聊汉子。最近有个闺蜜把追求她的男人拉进了我们的群，可能看了我上期的文章，有意无意地说了句她不会照顾自己，然后艾特我，让我告诉那个男人该如何照顾她。我把标榜自己理想男友的一套准则搬了出来，我告诉她，懂她的欲言又止，懂她的口是心非，懂她的言外之意，拆穿她冰冷的面具，握住她想触碰又收回的手，心疼她的无助，在乎她的感受，惯着她的小性子，疼她，宠她，让她衣食无忧，像个废物。其实不只是我，或是我的闺蜜，每个女生都希望遇到这样的良人，可现实一而再的把自己从幻想中拉回。不记得是微博还是朋友圈有过一句话，活了几十年，从来没有人给过我一次意外感动或惊喜，也没有人在我生日的时候给过我特别的礼物，生病的时候得到的只是一些不在身边的语言安慰，也不见谁真正的照顾过自己，甚至有的时候自己蒙头睡一觉就好了。因为深知自己万丈深渊的背后没有后盾，后来一枪一剑都学会了自己扛。拧不开瓶盖的时候，你拽了几张手指抱住接着拧，失眠的夜里就把手机里的音乐打开循环播放，出门吃饭没带现金就问人家可不可以微信或者支付宝，没人站在你身边拿走你打不开的饮料帮你打开，没人在你睡不着的时候陪你聊天哄你睡觉，没有人在你忘记带现金的时候递给你他的钱包，饿了不会撒娇卖萌，只知道自己叫外卖，迷路不会打电话示弱，只会打开手机看地图，喜欢不会主动无聊到憋出病，也不会想开口找谁，难过不会表现出来，就知道说没事儿，然后转身偷偷躲起来哭。闺蜜身边不缺条件不错的男人疯狂追求，但都被她拒绝，不是她要求过高条件苛刻，她说他们哪里都好，就是感觉不对，是一种被真真切切地感受到自己被照顾着保护起来的感觉。她说我能步行千里承受各种委屈，能咬牙吃100种苦，可以比自己想象中更坚强，也怕比自己想象中更害怕失望。这也是很多男人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不去问对方需不需要帮助被拒绝的原因。素食爱情的年代，比起嘘寒问暖，往往更需要的是被人坚定选择照顾保护的感觉。肚子饿了想吃什么，说我去买，东西坏了放着别动，我下班回来修，生病了乖乖在床上躺着，我马上回来，累就把肩膀给你靠，想哭就给你擦眼泪，乖别怕有我在呢。因为他们 get 不到你的点，看不穿冰冷面具下你想触碰却又收回的手，因为缺乏安全感，所以你本能地疏远了许多试图给你温暖的人。后来你浪了很多年，也认真谈过恋爱，他们会说喜欢你甚至爱你， 却没有人真正理解你，懂你。无聊打发时间，心事就散在酒里。喝酒就胃疼，却没有人把酒拿走换成水。你总是喜欢熬夜，熬到眼红，但还是每天熬夜。你把朋友看得很重，但似乎好像没什么朋友。会一个人听着歌，想着自己做的事，你没有人陪，也没有早安。会哭的孩子有奶吃，会闹的女孩有人疼。你嘴硬，你逞强，活该你所有的眼泪全部自己撒，是这样吗？ 宁愿与你一分一秒视作一生中小插曲，停在最远处送给你祝福。时常梦见你相识一个，为你披起婚纱庆祝，连幻觉我也有些痛，却心中听你开心结局，只放心你让我明梦，有斑点旧于我，流年都被世小我，原来越爱我越需要尝试放手，多尽地求后大方一点撤走，遥遥望你最后一眼微笑与否，名分纵使没有，愿你在未来的配偶令你活到这样甜，削减我挂念你借口。 笑，叫你绽放笑。